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哎，又捧场的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实时的交流。大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当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一下大豆相声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大家好，我是叶鹏 啊。今天叶鹏得帮帮场啊， 没问题、 啊、我们一会儿介绍网剧网大的时候还得帮我来介绍几部。辛苦辛苦， 不辛苦不辛苦。 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何傲。何傲你好。 Hello 大家好。 看着我们就是靠何傲这样的小鲜肉来拉高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整个的颜值的平均值。 对，没错，也是靠咱们两个人拉低颜值。 不是靠 你 靠你我们两个是不自觉的就做出了这样的努力。好，再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大编辑张璐。张璐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璐。 张璐呢每次来我们的节目呢总是不自觉的成为了靶子。 颜值什么的难道不是应该是我吗？ 今天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咱们直播间啊，当然颜值一定以向你靠拢。其实咱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就想跟大家这个聊聊喜剧。一聊到喜剧的时候，今天下午跟张璐发微信的时候，张璐说还有比我更大的喜剧吗？我今天遇到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今天下雨嘛，我觉得路上会很难走、所以既然今天要在今晚有戏跟大家一起聊天，所以我就早早的就出门了。 多早啊。 然后我出发的时候还跟郑磊发了一条微信，我说我出门了，我在路上哈。然后他说好。就只回答了我一个字好。 我去看着那个时间也挺早。我就没好意思打消他积极性。 然后我一路风驰电掣的就来到了电台，来到了直播间。直播间的大家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干嘛？因为那个时候是挑战新歌手。 上一个节目啊，上一个节目还没开始呢，他就来了。 对， 然后被撵走了。 我说，哎，我是来上节目的呀。然后挑战新歌声全组人员就很无语的看着我。 什么时候邀请你了？ 对对对，还有这种给自己加戏的。然后我就哭着回办公室，然后一路上就给郑磊发消息，我说我出门了，我在路上，你咋又不跟我说一声呢？走太早了。 大下雨天的掉头怪危险的，这没有办法。其实今天呢想聊一聊这个关于喜剧。其实这个喜剧呢咱们不限制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包括这个舞台剧啊、网剧网大。其实一开始接触喜剧，很多朋友可能有通过电影的，有通过咱们各种就是情景喜剧的等等等等。还有如果是最早对喜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能还看过卓别林的，那时候就完全默剧没有声的，全靠这个形体和其他的戏剧冲突来解决这个喜剧的各种包袱和点的。其实说到喜剧啊，这个叶鹏很有发言权，相声演员、本身走的咱就是这路子。你喜欢什么样的喜剧？ 我喜欢喜剧啊，我喜欢喜剧就是 不搞笑的喜剧。 不是，这个喜剧这概念是这样，那个露露姐编辑她肯定清楚这个，就真正的喜剧其实它并不是幽默嘛， 对 对吧。那现在咱们都给它宽泛化的喜剧，其实我喜欢的喜剧就像今天咱们一会儿要趴的这个 吝啬鬼， 对，吝啬鬼啊，什么虎口脱险啊， 啊对对对， 就这种的 啊。你要说到吝啬鬼和虎口脱险这两部电影呢，里面都有一个演员，其实是我们这个也是这两里面的这个主角啊，老先生已经不在了、啊、 不在了， 这是法国特别著名的演员，就是路易德菲奈斯，就是在虎口脱险里大家可能很有印象那个指挥家，就是个子不高啊，眼睛大大的，还有什么警察与外星人啊，警察在纽约啊等等一系列的喜剧电影，非常非常的精彩。老先生已经不在了，今天咱们来这段当年呢也是上一场就是翻译过来的一个老电影，但是我们呢今天呢没找到原声，很努力找了半天，然后呢咱们一会儿按照自己的想法呢去演绎一下。何浩自己印象最初的喜剧是哪一部？都不限制啊，无论是电影电视剧啊舞台剧啊话剧啊都可以。 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百万英镑 啊？太新了， 太新了。 那个很新吗？ 很新、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年轻。 不是，我记得是黑白的、 这个、好大、啊、 是黑白的吧。 他说 是黑白的。 百万英镑，我记错了，我记成那个百万什么那个恶， 说明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对，六几年的我记得好像。 哦，对，好像有，对对对，我记错，我记成什么最近几年拍的什么百万什么什么恶、啊。 对， 那 个就跟那个吝啬鬼这种调调很相似。 对，百万英镑， 对， 有这个 啊，很好。 其实你说我特喜，我其实看那国外的这，因为他译制片嘛，我这理解能力也有限，小时候。是吧？所以我 现在有加，这句话不加让我心里难受。 你非得翻出来，你知道吗？就是特喜欢什么呀？就瞧这一家子 啊， 二子开店， 二子开店， 二子开歌厅 啊，就二子那是一系列的，没错， 对对 对 对对， 一系列的， 那个确实也是很不错的。 包括他后来就是潜心的搞这个舞台喜剧， 那就更好了。 包括这个就是北京喜剧院，其实就是这几年刚刚成立的， 确实太 啊，这个做场的就是很多很多大戏啊，也是真的，我真觉得像陈佩斯老师在这个电视上这个荧屏上下来之后呢，潜心这么多年开始做这个就是舞台的喜剧，真是一个挺难做的抉择，因为这个市场在那个时候看来， 对， 它并不能给制作方带来太大的回报。 对，我觉得现在也带不了多大回报。 还可以吧，我觉得现在在全国的这个巡演的场次还是挺多的，也场场爆满，票价还可以。 爆满或者是怎么着的话，那你要跟拍个商业片的电影那就没法比了，已经。 对 对吧？这就很尴尬，而且来讲，就是喜剧最难演，就是最好的喜剧怎么说来的？ 到极致就是悲剧， 对吧？而且 喜剧的最高境界是悲剧， 最高境界还是自虐呢。所以你看卓别林的那些东西，他都是完全秉承着就这个套路来下来的。 确实是，其实你看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因为昨天在唯读剧本的时候，我们读的是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喜剧之王的其中一段，不是咱们上次那一段、就是谈到了其实喜剧之王就是所谓的笑中带泪，就是喜剧比较高级的一种打法，然后又谈到了就是像以前美国一个特别著名的演员，现在可能也很边缘化了，也没有什么新的作品给大家，就 Jim Carrey Jim Carrey 演的神探飞机头啊大话王啊阿瓜与阿呆啊包括那个后来他有一个什么楚门的世界最经典的就是他演的当年特别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的那一部传记类的电影，就是月亮上的男人，那是把喜剧到头的一部了，真的很厉害，就是他自己特别特别悲伤，就是每一个喜剧演员极致的喜剧演员他自己其实都心里很，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做喜剧吧，我不就可以说做喜剧吧，就做幽默类的东西吧，就在台下呀、其实内心是很孤独的 啊。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接触很多很多的相声演员，你知道吧？他们在台下没话 啊， 就台下很少说话，可能他说一句话就是一特别大的包袱，一个特别大的雷啊。但是他其实很少说话，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那种感觉吧。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就是，我觉得我说多了吧。会招人贫 啊， 然后我不说吧我又难受 你是憋得难受、 对，我是憋得难受，但是其实这很多这种人就是很孤独的，真的是很孤独的，所以我觉得喜剧难做，但是现在好在哪儿？我觉得啊，喜剧肯定是大力发展，你不觉得吗？现在很少有悲剧了， 其实大家 经常，比如说咱看电影，你到这个带着老婆孩儿的一家人、嗯，经常看电影呢，都伴随着什么购物啊、逛商场啊、其他的娱乐活动。 对，对 大家可能也愿意看一个比较喜庆点、乐乐呵呵的。 看抖鹅一万， 你回家还是看电视去吧。张璐喜欢什么样的喜剧？ 我最喜欢的喜剧代表人物也是周星驰 啊。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比较冷门的，是我小时候在地方会放的，就像每到寒暑假会放《西游记》啊、《新白娘子》啊。 啊， 当时在 你把这当喜剧。 云贵川一带不是云贵川一带非常流行，那是重庆拍的，应该 地方话。 傻儿师长和傻儿司令也是一个套戏的， 这个我看了 好几部。对对，而且他还很难得，他是主旋律，因为抗日嘛， 嗯、 就是一个有点傻乎乎的将领，而且非常的耿直，他自己的有很多方言的幽默，他自己的性格有很多幽默色彩、嗯，他带着部队去抵抗侵略者这么一个故事。 暴露年龄啊。傻儿师长当时我看他记得最清楚的、 哦、我看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版的重播， 有一段他卖牛粪、啊、 对 这不是一般事， 然后 西牛斯 西牛斯、啊、对，然后他还他参加了一个类似就是年轻人很激进嘛，他们准备去劫自己的那个村里的大户人家来凑这个这个装备去抵抗侵略者， 嗯， 然后他的小兄弟们就几家大户，你代表张家，你代表李家，我代表我们家，他的，然后他划拳，最后他输了，他带着人去抢自己家，然后 就是 对吧？然后他的叔公对特别生气，然后就要把他沉坛，然后他一边哭一边说：“叔公啊，你杀了我以后，你死了谁送你走啊？” 其实 就是。就很有幽默感，而且都是全剧都是重庆话，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看，像这两年我们都在这个喜剧、基本上喜剧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类型， 嗯、 因为大家也是因为就电影市场嘛，我刚才所说的，大家可能是抱着一个比较开心的心态，伴随着其他的一种生活，就是生活方式、购物啊，其他也好啊，大周末的，所以说一般悲剧呢不太容易被投资人所相中，但是喜剧票现在其实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是不能老来这种就是耍大标式的一种 方式。我跟你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好的喜剧里边是幽默，而不是滑稽。嗯、 对， 就你 就别隔着，江大你们讲话了，别从台上下来隔着我。 对，就是你用站台上就咣叽一脚给那位踹躺下了，这也挺可乐的。 嗯， 这个就不高级，高级的是什么呢？就是正来，你看你回头，你看老于看你呢。你看他乐 太烦人了， 他们的海报是有点吓人。 我也看你呢，这样没有任何贬低方式啊。其实我们还有个地方剧种，有个二人转。 对， 二人转呢，可能是以更大的、更大尺度的和一些肢体比较夸张那种冲突呢，嗯、来给大家逗一些乐。但是有些时候呢，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比较 不太习惯， 不太能接受。其实就像你刚才所说，踹躺下等等，这是很常见的，包括抽大嘴巴。所以说，也是一直觉得这种艺术形式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么长时间喜剧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喜剧往更高的这个路子上走。 嗯， 包括前两年这个泰囧为什么挺受欢迎的，它的情节推动特别强，他的很多包袱和那个冲突全设计在埋在这个情节里了，让你觉得在这不突兀，加上几个演员也天生的喜剧脸。 这一类我推疯狂的石头， 疯狂石头， 他故事写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幽默。 别磨我大哥，他跑那么快来， 他那个电影一环套一环，你漏看一分钟接不上的， 接不上，而且他自带的那种幽默感也是很棒。嗯，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大护法》里边的一个主题歌，蔡琴所演唱的《你一定要是个孩子》，让我们稍事休息。 你像个孩子，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 时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干嘛？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上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982魔力工厂，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面的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和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当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聊聊喜剧啊。看我们这个网友，我这是看不太清这个名字，不好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以前的默片啊，都是现场乐。说到这个卓别林的时代了啊，好像是现场乐，那个很厉害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话剧、舞台剧也在使用现场音效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多媒体呢是一种新兴的方式，但是很多现场音乐对于烘托戏氛和大家那种互动感还是更强的。 就回归本源嘛。 对，那好，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再进入我们今天的戏中戏。好，今天请叶鹏帮我搭搭手，先来介绍一下第一部网剧。 第一句，浪花一朵朵，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10854万。这故事什么呢？大学生啊，游泳联赛即将开始了。那么男体大选手叫做齐瑞峰和北体大选手欧阳恒巅峰对决。与此同时，这个男体大队员啊，这唐一白啊，经历了4年的蛰伏之后，也将在本届联赛重回赛场。这好友齐瑞峰跟队友教练对他寄予厚望，唐一白也全力拼搏，要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就在大赛之前，唐一白遇见了实习记者云朵，云朵了解到唐一白的过往跟梦想，毫无保留地鼓励唐一白，为他仗义直言。云朵呢就租了唐一白妈妈出租的房间，而他呢跟一白呢都蒙在鼓里，偶然发现彼此的身份，两人接触频繁，暗生情愫，这就开始出事了。然而 什么事儿？ 出了这个男女这个感情上的 感情上有事儿、 有事儿了。然而高强度的训练跟备战呢，要求唐一白啊在爱情跟梦想之间做一个选择。唐一白最终选择了跟云朵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阻碍，最终在云朵的鼓励下，在队友跟教练的帮助下，唐一白啊最终取得了梦想的成绩，走向了更高水平的比赛。 好，我们介绍的第二部网剧最近的势头特别火啊，就是《河神》啊，多平台播放，播放量达到了4538万。 这个海报大家看起来是看不太出来它到底写什么的啊。那河神的故事讲述的是民国年间的天津卫啊，这个水患频发呀，那河中怪力乱神之事也是不绝。那河上的这个警察队队长啊，郭德友深得师傅老河神的真传，一手点烟变冤的绝技告慰冤魂无数。当时一个叫做蘑菇道的邪教组织是肆虐了经济一带。那20年后呢，郭德友和丁卯再次发现了蘑菇道的这个踪迹。那郭德友、丁卯、顾影三个人为了阻止这个蘑菇道的复辟，卷入了一桩桩惊悚离奇的案件当中。那目前呢，该剧已经更新到了第16集。最新的剧情呢，是郭德友、顾影、丁卯汇总了线索，得出结论，欲除古蘑菇道，先找传经人。三人决定去警局窃取档案啊。这个十六集不多了，给大家剧透啊。 嗯，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3部。 第三部啊，叫做《轩辕剑之汉之云》，播放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2097万。远古皇帝啊，大战群魔，战斗当中啊，阵列成两截的宝剑化为剑气，剑气又变为这朝云跟暮云，这早上的云跟晚上的云、 啊，两个兄弟。 哎，彼时呢，人间一对朝云暮云兄弟诞生，却因为战乱自幼失散。成年之后呢，朝云是飞羽军的勇士，暮云呢则是铜雀军勇士，双方啊各为其主，互不知情。这铜雀将领叫做淳月，暴虐无道，滥杀无辜，时常啊就进行一些侵略的一些行为啊。飞羽军呢，为了保境安眠，与铜雀军常有征战。朝云跟暮云战场上刀兵相见，朝云逐渐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呢，努力在兄弟亲情的感召之下救暮云于危难之中。朝云眼见战争导致民不聊生，痛心疾首，誓要还百姓安居之地。他们在部族少女耶亚西的帮助下呢，历尽艰险，克服种种困难，找到了象征正义的皇帝剑以及精神力量啊。最终呢，反正呢就是联手吧，打败了暴虐的淳于越。这飞羽呢，铜雀化剑为犁，消了战火了，保了一方黎民平安。剑的传说叫做绵延永恒啊。 这是改编自一部游戏啊，可能玩过这部游戏的对这个网剧会比较有一些自己的情感在内啊。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是不结婚。哎，这个不结婚不知道多少人比较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生活方式了啊， 是一种方式 啊。这个网大呢也是根据一个热门的漫画 IP， 这个漫画呢也叫不结婚啊，改编而推出的真人版网络电影，讲述了大龄都市女白领高薪被前男友抛弃之后呢，饱受这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催婚压力，开始对婚姻和爱情啊就产生了怀疑。而作为二次元科技宅的这个荣二，则以这个高薪巧遇了，展开了合约恋情，两个人商量啊，订了名合同。那荣二正在研究一款恋爱数据游戏，需要搜集这个女生的恋爱经验。于是两个人在互惠互利的合作过程中，渐渐发现居然真的爱上了对方，也因为对方而变成了更好的人，看到了更美好的世界。最后两人决定以不一定结婚为目的谈一场最纯粹的恋爱。以前我们经常说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都是过了这个不说了。好， 说一个最后一个吧。 好，最后一个 叫做诸神下凡二天宫战神。就现在有时候这个名字我实在是看不懂，它中间没有断句也没有定语啊，你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播放平台是优酷，但是播放量叫11万呢。故事讲的什么呢，叫瑶姬仙子感受到天庭冷漠，思凡下界，跟杨天佑一见钟情，一起生活，生下杨戬。杨戬他爸他妈的故事。 对， 夫妇二人死后，玉帝把杨戬接回了天庭，天庭的众神们瞧不上杨戬，称其为半仙。杨戬努力练习练功，因而呢与众神起了冲突，被玉帝封了天眼下凡，遇到了之前一直捕捉的这个犬妖。犬妖的父母呢因为被神眼杀死，一直想报仇，利用杨戬的善良夺得了镇仙石。最终杨戬通过了自己的天眼降服了犬妖，赢得了众神的认可，展现了二郎神杨戬的英雄形象。还很少有拍二郎杨戬的故事的 啊， 是吧，这就算一个了。最终选择跟人间的犬妖生活在一起，并称之为哮天犬。 以前我们跟杨戬有关的这个影视作品，大部分都会把杨戬放成一个反面角色。 对， 宝莲灯 是最典型的嘛。在西游记当中，由于这个我们孙悟空的这个高大全的角色，杨戬也只能屈居这个反面角色。其实现在网络上有一些小说也是写杨戬的故事的，但是他从一个正面角度来讲，有一个还不错，我想不起来，下次告诉大家这个名字啊。就整个写杨戬如何忍辱负重来面对大家种种的这种冤屈 对他的一种误解等等的啊， 嗯， 还有说为什么就是比如他和沉香啊等等一系列的故事， 嗯， 包括他和孙悟空啊， 嗯， 一系列啊，回头我想想，我那个名字回头我查完之后告诉大家啊。好，那今天呢介绍到这里，下面呢进入我们今晚戏中戏这个重头戏的环节。今天呢我们演这个电影《吝啬鬼》的一段，这个电影是1980年的，非常早，所以今天我实在是没有找到它的原声音频啊。那它是一出喜剧，原作者是莫里埃，这大文豪了。 嗯， 那我们这个它里面是刻画了一个爱财如命，以儿女婚嫁为致富手段的守财奴的一个丑恶面貌。那主人公阿巴贡就是这么一个放高利贷的这个守财奴，认为这世上的东西啊就属钱最可贵最可爱了，他老怕别人算计他。今天演绎的一幕呢，就是阿巴贡要请人吃饭，但是又不想花钱呀，但他和管家和厨师一起来算计，挺搞笑的这么一段。那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串串这个旁白，主要看看几位如何把这个吝啬鬼这一段来起来。 嗯， 叶鹏，平常你抠不？要不然你来阿巴贡吧， 我凭我， 你来阿巴贡吧，我觉得挺好的。 行， 然后这个我觉得你要 就反正就也对嘛，他们颜值那么高的两个人坐那边，怎么可能来一个吝啬鬼的形象？ 那何浩来厨子， 我当女管家， 毛病。 因为我觉得这个管家这个角色，你让张璐去来厨子和这马夫啊，也是不老顺当的， 下不了手吧？哎， 当一个比较啊，这个比较悍的女管家还是可以的， 可以是吧？ 而且这管家是站在你这面的，以阿巴贡的这个指令是从。 就这么着了， 哎，好，那咱说三二一，就从这个阿巴贡开始叫管家。 好 啊，他主要是他们三个对于这个请客吃饭如何省钱的这么一段吧。哎呦，这个管家一肚子怨言，不是，这个是个厨师啊，一肚子怨言，因为他身兼数职，谁让阿巴贡抠呢？来，那我就把这个括号中的这个过场给大家串一串。 好， 三二一，咱们就开始啊。 嗯， 来，三二一， 瓦莱尔，过来帮我一下，雅克厨师，过来。我最后来分配你的任务。 敢问老爷，我目前具有双重身份，您是要跟您的马车夫说话呢，还是要跟厨师说话？我干两份差事。 我两个都说嘛。 那您先跟谁说？ 先和厨师说。 哦，那您等一下。 厨师把车夫的制服脱去，剩下了一套厨师的衣服。 我的天哪，您哪来的这么多臭规矩？ 吩咐吧。 雅各厨师，我答应今天晚上请人来吃饭。 这可是一件稀奇事儿啊。 嗯，你跟我说说，你能够做点什么吃的吗？ 可以，只要您给我钱。 哦，真见鬼，你总是要钱，我的天哪。他们不会说别的，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钱钱啊，他们就会说钱，钱是他们的防身武器，没完没了的要钱钱。 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无知的回答，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哦，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你听好了，这连笨蛋都能做得到。可是作为一个有本事的人，应该能用最少的钱做出美味佳肴。 是的。 用最少的钱做出美味佳肴， 那当然啦。 我的天哪，说实话，总管先生，如果您要是能把这个秘诀交给我的话，我就太感谢您了。那我就没什么事可管了。 你闭嘴，我们该做些什么吃的？ 您的总管先生他能用很少的钱做出美味佳肴？ 哎呀，我是要你来回答我。 您想多少人来吃饭啊？ 嘘，阿巴贡双手平放，厨师压低声音：“ 您想要多少人来吃饭啊？ 大概10到8个人，不过有8个人就够了，8个人的饭菜足够10个人吃的。” 那是自然。 那好吧，4大盆汤，5大盆菜，先上汤，然后再上菜。 见鬼，这已经够全城人吃了。 还有烤肉，然后 我的天哪，把嘴闭上。你这混账！ 还有甜食，我一定要办。 还有， 难道你想把大家都撑死吗？难道先生请客是为了让他们拼命吃东西而杀死他们吗？你去看一看有关健康的劝告吧，你去问一问大夫吧，再也没有比暴饮暴食对身体更有害的了。 嗯，他说的对。 雅克先生，你和你的同行要记住，摆满菜肴的宴席是会要出人命的，要想对邀请的客人表示友好，就得用最简朴的饭菜来招待他们。因为古人曾经说过，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当当的当当，阿巴贡正主双手向上做聆听福音状。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过来，我要为这句话而拥抱你。这是我一生听到的最好的一句话了。活着是为了吃饭，而吃饭不是为了不是这样的。你是怎么说的？ 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是的，听见了吗？ 这个话是哪个文人说的？ 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别忘了把这句话写下来，我要用金字把这句话刻在客厅的壁炉上面。 我一定做到。至于您的晚饭就交给我来办吧，我会把一切办得恰如其分的。 去办吧。 太好了，我就不用操心了。 要准备客人不能多吃的东西，比如那种肥腻的豌豆羊肉，不，还有，再做上一大碗肉酱，肉酱，再多放一些栗子，越密越好。 就交给我来办吧。 现在，雅各师傅，你要把我的马车清洗干净。 等一下，你这是要对车夫说话吗？那我要先换上车夫的衣服，您说呢？ 雅各师傅又穿上了他的罩褂。 你 说吧， 你必须把我的马车冲洗干净，把马配好，我要去集市。 您的马？老爷，您指的是那些吗？来，您过来看看您的马吧，他们根本走不动路了。我不是说他们倒在了干草垛上，因为那些可怜的马吧，他们根本就没吃的。可是您呢，还这么严厉的让他们节食，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幻影，或者是幽灵，已经徒有其名了。 他们没干怎么？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 就因为没干什么，就不给他们吃的了吗？您看看这些可怜的牲口，最好是干得多也吃得多。您看他们现在饿得什么样子了？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心疼这几匹马，就好像看见我自己在消瘦。我每天从自己的嘴里省下吃的来喂他们。老爷，对邻近都没有半点同情心，心肠太狠了。 去一趟集市并不是很累的活吗？ 不，老爷，我没有勇气，没有勇气唤醒他们，使唤他们，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忍心用鞭子去抽打他们，让他们去拉车，他们连自己都拉不动。 先生，我会请邻居皮卡尔先生来赶马车的。 好吧，我宁愿马死在你的手里，也不愿意死在我自己的手里。 哦，雅克先生也讲大道理了。 哦，总管先生还真会讲话。 住嘴！ 不，先生。 住嘴！ 不，先生，我受不了溜须拍马的人。不，我每天看见他干事儿，我就特别生气。他没完没了的检查我的面包、油、火柴、盐，还有蜡烛，这些都是为了拍您的马屁。他没完没了的检查这一些，为了讨您的欢心，我就是受不了。我生气，每天听到别人对您的评价，因为我对您还是有感情的。尽管我也说过您，但是除了那几匹马，我还是最喜欢你的。 去，雅克师傅，你能告诉我别人都说我些什么吗？ 可以，老爷，只要您不生气，我就告诉您。 不，绝对不会，不会的。 请原谅先生，我知道您肯定会发火。 绝对不会，相反，我会很高兴，我会很高兴的。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评论我的。 老爷，既然你愿意听，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好了。他们从各方面挖苦您，讥笑您，他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说您的坏话，没完没了地编造您各种吝啬的故事。有人说您让印刷厂印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历，把每个季节的守斋日延长了一倍，为的是强迫您的家人多吃几天斋。有人说在年底发奖金的时候，或者您要辞退仆人的时候，总是要跟仆人大吵一架，为的就是找个理由不给他们一分工钱。还有人说您曾经把邻居的一只猫告上了法庭，那是因为这只猫偷吃了您家里未吃完的一块羊腿肉。还有人撞见您在半夜跑到自家的马圈里偷吃自己家的燕麦片，结果被在我之前的那个车夫痛打了一顿，而您在黑夜里只能自认倒霉，自讨苦吃。您还让我说吗？您愿意听我说吗？您想让我说吗？不管到什么地方，您都成了大家的笑柄和画饼，大家说您的时候都用您的外号，什么吝啬鬼呀、守财奴啊、刻薄鬼呀，还有吸血鬼之类的。 好，气死我了，你这个蠢货笨蛋，下流胚子。 得，我早就知道您不愿意相信我的话，我早就说过您听了一定会发脾气。 我要让你学会说话。 好，正好我们刚才这段音乐也是特别激烈、特别热闹的啊！其实你看，这个叶鹏来的都是当年我们就是那个 上亿、 就是上亿的那个调调。我提个建议啊，咱们可能就是再完成一番比较难，时间上不允许，但我们可以来一段儿。咱们换成港片调调怎么样？ 哦 ，TVB 啊， 那就差不多吧。大家你感受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就把这个思维转一下，就是类似于就完了，过来帮我一下啊，你过来啊，最后来等等啊，就是 我想做个好人 啊，差不多 去跟警察说吧， 啊，就是来这么一小段如何？ 咱试试， 啊。 那你就到时候你看着喊咖呗。 我看着喊咖，我来看时间。咱们就是按照这个，就是就是港片啊，这些电视剧啊、电影的那个就是台词的方式来这么一小段，然后咱们还是从头开始，好不好？ 好。 来啊，三二一啊，来，准备好了吗？来，三二一， 瓦莱尔，过来帮我一下，雅克厨师，过来。我最后分配你的任务。 Sir， 我目前有双重身份，您要我跟马车夫说话还是跟厨师说话？我干两份差事。 我两个都说嘛。 那您先跟谁说？ 先和厨师说。 那您等一会儿。 他把车夫的制服脱去，剩下了一套厨师的衣服。 哇，你哪里来那么多臭规矩吗？ 吩咐吧。 雅各厨师，我答应今天晚上请人来吃饭呢。 哦，这太稀奇了。 你跟我说说，我能够做点什么吃的吗？ 可以，只要您给我钱。 见鬼，你总是要钱。天哪，他们不会说别的，一天到晚就是钱啊钱啊钱啊，他们就会说钱，钱就是他们的防身武器，没完没脸的要钱，还是钱。 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无知的回答，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做出美味佳肴。那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你听好了，这连笨蛋都能做到。可是作为一个有本事的人，应该能用最少的钱做出美味佳肴。 啊，是的。 用很少的钱做美味佳肴？ 那当然了。 我的天啊，说实话，总管先生，如果您要是能把这个秘诀交给我的话，您来做厨师，那我就太感谢您了，我就没事干了。 闭嘴吧你。我们该做些什么吃的呢？ 您的总管先生说他能用最少的钱做出美味佳肴。 我听，我是要你来回答我好了。 好吧，你想要多少人来吃饭呢？ 双手平放，压低声音。 您想要多少人来吃饭？ 大概10到8个人嘛，不过有8个就够了。8个人的饭菜足够10个人吃了。 Of course。 那好吧，4大盆汤、5大盆菜，先上汤再上菜，好吧？ 我的天哪，你疯了吗？这够全香港的人吃了。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烤肉啊。 我别再说了，你这混蛋，你想让我倾家荡产？ 甜食要做成那种法式的法式。 不要再说，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哎，难道你想把大家都撑死吗？难道先生请客是为了让他们拼命吃东西而杀死他们吗？你去看一看有关健康的劝告吧，你去问一问医生，再也没有比暴饮暴食对身体更有害的了。 对，他说的对吗？ 雅克先生，你和你的同行要记住，摆满菜肴的宴席是会要人命的，要想对邀请的客人表示友好，就得用最简朴的饭菜来招待他们。因为古人曾经说过，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当当，阿帕公怔住了，双手向上聆听福音一般。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过来，我要为这句话拥抱你。这是我一生当中听好最好的一句话了，活着是为了吃饭，而吃饭不是吃饭那个他，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对，你听见了吗？ 那个张璐、 啊， 我终于找到你的路子了，你知道吗 ？TVB 吗？ 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声音突然间往童声走了，真的。特别 对不起，我应该来配儿童。 不是特别棒，真的，我们以后可以往这个路子上走一下，因为我们在唯独剧本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往童声走的时候，你特别像我们有一段时期像小妇人等等的一大批翻译过来的动画片，特别像，真的特别像。但这个台词呢，到我们港片这块来讲就可能不是很适合。你要是我们港片说饿不饿，给你煮碗面啊，这是 对啊， 这要是这是。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啊，但是呢，我们下次我真的张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把张璐的那个角色呢，不管 我们来配一个动画片吧， 不管别人什么角色，先把你那个角色给拎出来，做成这样一个版， 新高米高米高米高变那个， 魔神英雄 不是这个，咱们别太低幼，稍微往上一点点，我们可以跟成年人看的动画片也是不错的， 但是妖精 能看 有吗？ 啊，大护法，咱们回来搞两找词儿怎么样？ 可以， 好的。 还有 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 啊，蛇妹妹， 阿波， 你来阿宝吧， 我凭什么？ 你来阿宝多好啊！啊，还有 Master 啊， 那你来那个龟， 我不，你来。 好，那个咱们闲话少叙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尤其刚才我们在这段吝啬鬼的时候，我们以后也会尝试一些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一些很经典的这些桥段和台词啊。 就我说，其实我刚才特别有感觉， 啊， 就尤其是第一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知道就这个法国那个时候那个喜剧好像那个节奏都是这种感觉 啊，哒哒哒哒哒，台词做得特别棒， 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看成本也非常非常低， 对对 对 真的，一会儿我们不是一会儿啊，稍后我现在就我真心现在马上开始弄也弄不出来，回头呢我们也努努力多找一些类似这样的片子和桥段和一些台词来跟大家一起围读一下。好，再次感谢三位，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非常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呢是博虎点秋香，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拜拜。